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彤彤。听夜歌不寂寞，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周涛。暗恋这个词，我经常会在午夜听到。其实暗恋就像人心里藏了一个冰箱，无论里面的情感多么诱人，多么澎湃，都不能溜出来，否则就会变质，就会变坏。但是暗恋有时候是不需要理由的，你说是吧？ 不知道怎么爱上，一片漆黑的天空，也许失眠是为了等候，等候着第一道晨光，温柔的梳在头发上，不需要理由，怎么会爱上你？也许只是突然想依靠，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不需要理由，就这样爱上你。也许习惯熟悉的距离，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也许，也许。 我是个服装设计师，经常熬夜，然后到了很晚都不能睡觉。今天那个又在做 research， 找了很多图片，找的那个眼睛都花了。那个有时候想还是什么都别做吧，一想明天交不了差，还是那个就是觉得挺郁闷的。不过我觉得这份工作还是自己很喜欢，所以

世界，阳光洒在我疲惫的脸，静静失去我的泪，在远方同个月亮映着谁的脸庞，和我一起歌唱，同看一道曙光。当黑夜沉睡，流星不断向心追，默默许下了千百个愿，陪我度过漫长夜。在远方的梦想，总不能被遗忘，天使的翅膀依然在那飞翔。 可以变成人，但人永远无法变成天使。就像爱情可以任意的伤害你，但你却永远无法伤害爱情一样，你只能祈求天使。天使心一软，时不时会从天上飞下来一趟，让一些人幸福狂喜，但谁都知道，更多的时候他总是袖翅旁观，冷眼相看，让我们这些凡人痛苦不堪，泪水连连。还好我们可以在音乐里去寻找某种安慰。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就叫我真的爱你。 Maybe I hang around you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We both know I got somewhere else to go. But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Believe you really ought to know.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and not my head.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uncomfortable.At all. But this feeling doesn't come along every day, and you shouldn't blow the chance when you've got the chance to say I love you.Born in another place and time, this moment may be ending in a kiss. There you are with yours, and here I am with mine. So I guess we'll just be leaving in a bit. I love you.

的爱别隐瞒，你在等待。 我是一云游网站编辑，今天上大夜班，晚上的时候就关注一下国外的各大网站的新闻，然后把这些重大事情先发布到网站上面，让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上班的上班族了解到全球发生的最新鲜的资讯。虽然我的夜晚是被工作的时间占据了大部分，但是我的工作可以让很多上班的人能及时的了解到最新鲜的资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很喜欢我的工作。 就似热汤怀念烈火，前面头发苦恋被窝，遗憾什么，期待什么，当树林也孤立无助，给树红怕什么，空着两臂为你而留座，当赤道留住雪花，眼泪融掉细沙，你肯珍惜我吗？浮云陪伴天涯，公演一个童话，当灰乐遗下吉他，画布忘掉了画，清想起我娱乐中，当这地球没有花。就算一出忘掉雾水，鲸鱼病了都想喝水，让那暴风柔和地吹，假若离去只为团聚，给病人留药水，不断吻我，让我能添碎，当赤道留住雪花，眼泪融掉细沙，你肯珍惜我吗？如浮云陪伴天涯，公演一个童话，当会乐遗下吉他，想起我如乐中，当这地球没有花，当赤道留住雪花，眼泪融掉细沙，这地球没有花。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零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 夜晚 灰暗 冰冻时分， 深夜 是寂寞，都是夜归人，但是别忘了还有夜歌，一个给你温暖的地方。我是吴周彤。 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迷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他想逃避的感情，他并没有勇气，伤了人不伤心。看着他，我就有一种莫名心动，爱着他。 这两个字是挺不容易的。我明白，其实每个季节或者说每天夜里都会有一些朋友没有来看我，没有来听我送出的夜歌，但是我总是会用一首歌来替他们解围。这首歌就叫再见我爱你。这句话说起来未免有过于矫情，不如让我平静地看着你走，就如同很久以来你平静地注视着我们一样。这首歌叫解围，它真的能帮我解心里的那个围吗？它真的能帮我解开心里的那个围城吗？ 夜里 是感觉彼此，我只想这样，放歌给你听， 唱首歌给你。 这里是夜歌。 现在是凌晨3点钟，和路边 很久，头有点痛，寂寞的夜，依然空虚的夜，暂时把心放空。你晾的床单忘了收，被烫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播送，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 凌晨三点钟，好像还没有到，你我终将变成永远无法见面的朋友，我们将消失在各自的生活里，然后像雨水汇入大海，落叶在泥路上深埋，然后又变成雨开出花，然后我们便又相遇了。我是吴兆彤，今夜的夜歌就到这里，明夜见。